一问开怀。众位大嫂请了， 请了，去夜干事是密路涂抹， 阳关大道哪有十米路途之力，我乃招命问心的， 有命便知，无命不晓。 提起此人大胆有名，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去夜来的不凑巧， 怎么 方才在此晚餐？ 如今呢？ 回转寒窑去了。 烦老大嫂与我传话一声，就是有人带来万金家事，叫他破请接去。 去夜请稍待， 有劳 王三姐做什么？你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叫你破钱接去。 有劳命。 小八百万天命儿不得见，侯爷儿好像啊七宝船本当向前，把金环托人要比比你不断。大嫂前来见礼， 还礼。俊爷，俺是失迷路途的。 阳关大道哪有失迷路途之理？我乃招民问心的。 有民便知，无民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这是哪一家呢？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哦，王宝钏， 真是。 啊，俊爷。 无亲 有故， 非故， 非亲非故，你问他则是。 大嫂有所不知，我与他丈夫同饮吃粮，托我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动而问。 今夜请稍待， 请便 切至。想我父亲分别一十八载，今日才有书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若不向前，这书信嘛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俊爷要见王宝钏，大过衙密，你可知道？ 刘知儿，冤在天边，不能相见。 这。 莫非你就是薛大嫂么？ 不敢，平贵之寒气。 来来来，重见一礼。 方才见过礼了。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好过礼多人不怪，那是信来也啊。 哦，我也告别， 请便。 哎呀，切记，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贞洁如何？看四下无人，不免试探他一番便了。陈大牡丹兮，王子健身三十七，酒壶洗过了，若不问你谁品贵，挑起自己的气，功差带泪，是谁的气？ 是心烦

为虎为美臣望丞相，是我的智昏人呐、啊。 提起了敌人无辜，不想那俘虏为虎是内情。你我同到江湖，今三人对你一不说恨命。 他三人与我有仇恨，要听呀，断不认臣。有大山，为今你要人不要我钱。 我的相夫对夫，因你几个家人把你拴，将你送到了官衙内，大板子上下官正难捞。昨天尽管叫你死，钱用你，你的腿好难。 打扫万事话理不断，为今你哪怕扫当官，衙里衙外我打点官保单。 今夜就要发狂，宴席路有日期两天，西厢大字到了凡亲二郎，小雨露一番。 好一个真君王宝钏，得官调戏皆枉然，怀中取去了一儿的将军放置在地平川，这的银子三两三，昨日打扫做样脸，卖年落做衣衫，大圣水军三环，我与你风流的夫妻就过几年了。 这的银子奴不要与你娘做一副安家的钱，买不足花不完，买之前花不完，买大马骑马鞭，做一副小子的命儿，在那天下传。 日烈你就该在家园，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旗下无良医。打扫，来来来，一马双跨，分西两川，上马呀！在哪里呀？ 在那乡里。 在哪里呀？ 我走

是才探马报道，西臣乃是空城，老夫兴兵至此，为何城门大开？看诸葛亮又在城楼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待我先传一令，众将官听分都一令。 心， 去打听打听的是那马岭的兵就往西行，并非是马祖某少才能假隐士将帅不和才是生我的家庭，你夺我三成多叫我心叹而无言，有多的下沉只破两在地楼大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啊谈谈谈心臣儿平无别的啊，今早你背下羊羔美酒考上你三那尊，到此就该把臣心，为什么你犹豫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祸亲左右情的痛人两国，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你就来来来起上车楼。 小年纪知道什么，那诸葛亮出世以来从不弄钱，后队改为前队，人马倒退40里。撤，待我师陪他。诸葛亮那统兵，第一次调集只好满哄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想老夫有头便是深通战策，岂能中你的诡计？你师臣也罢，孔臣也罢，我不进去，你期待我何？我停了， 别走啊！ 司马懿大兵倒退40里呀！